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回到嚟呢，係今個禮拜嘅浩浩汤汤。咁今晚呢，我哋個主題真係好有趣嘅，就係講呢個求生技巧。咁頭先呢就花咗好多時間，你都知我遊花園遊好耐啦，咁即係啱啱先開始嘅啫其實。咁但我就本來就叫阿 Jeffy 呢，就係講佢預備定嗰五個嘅即係求生技巧啦。咁但係呢卒之發覺原來唔夠時間，佢彈返俾我得一分鐘喎。咁我就好快脆呢就係介紹咗其實大家如果未睇呢，我都覺得值得睇嘅。呢套就絕對唔係爛片啊，係值得睇嘅片，即係應該係最好睇嗰套添，因為佢之後拍第二集、第三、第四集啊，嗰啲其實唔睇啊，尤其最尾嗰集千祈唔好睇添，老嘅嘅老到係咪？而且又係好殘忍嘅。咁但係第一集都殘忍，但係殘忍得嚟咧，佢唔係話好刻意去殺人嗰種殘忍啊，佢就係講阿 Rambo 係一個嘅退役嘅越戰軍人啊，即係嗰陣時嗰啲叫 veteran。咁啊 ，veteran 簡稱 vet 啊 ，vet vet 啦嚇。咁其實咧，佢哋有好多嗰啲戰爭創傷後遺症，係一種心理上嘅後遺症啊，真係好好咩？咁但係佢竟然去到個小鎮度咧，仲俾一個咧高大過同埋即係肥大過大隻過個好多嘅嗰個警長咧嚟去蝦爸爸，即係佢直情係侮辱佢啊，打佢啊咁樣樣嘅。咁佢本來好打得嘅，但係佢就即係忍。咁但係忍到最後咧都忍唔住咧就出手，但係出手咧。咁你自己根本都手無寸鐵，人哋成個鎮係成個警隊，咁即係要追你啦。咁佢冇辦法啦，就係、是、要逃亡咧，走入去樹林，唔知點樣碌咗落去。有一幕，一介就俾嗰啲樹枝點樣一介損咗一個傷口，好嚴重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唔處理佢咧，佢就真係流血就不得了，又會感染噶啦。咁但係哇，勁啦嗰幕就係、是。講佢咧自己，佢唔知喺邊度揾咗啲衫啊，或者拆咗啲線出嚟啊咁樣啦，自己同自己聯針咧，就係、是、聯翻埋嗰個傷口啊！哇，嗰幕喺戲院度咧，個個真係睇到咧，即係肉自己都肉赤埋。咁但係佢之前有一個咧，就係、是、講佢點樣消毒。咁但我唔知係幾真嚇，但我相信佢做個 research 啦，即係以軍人嚟講啦，原來佢係用火藥嚟消毒。 哦， 通常我哋用酒啦，即係如果你知咧睇西片就睇得多啦，係嘛，即係多哇咁啲爛地啊咁樣啊，噗咁啊飲完就噗落去咁咧，即係消毒啦嚇。咁其實嗰啲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啫，係嘛，即係爛地講真都唔消得幾多。我哋一般嘅酒精消毒咧係75%，但係爛地。嗰啲咪去到咪40幾、40多係嘛？我估啊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咧殺咧就驚好多細菌殺唔曬。咁但係佢今呢個咧，佢講唔知點樣咧，嚇佢唔知咪搶咗支槍定乜嘢嘅？佢又攞少少火藥出嚟，然後點樣點咗佢嘅？喺個傷口嗰度附近一點咁樣，哇！砰一聲一燒咁樣。咁其實當時我哋都唔明係咩㗎，講真。咁而家眨下眼33年啦嚇，咁33年後其實我都唔明㗎嚇，即係只不過係估嘅啫。咁就。消毒咯，嚇、即佢係一個消毒嘅作用，咁然後佢先要連翻埋佢。 哦，都 哇！呢啲啊超勁 survival skills 啊，係嘛？ 哦， 嗱，咁我咁樣啊，輪翻到你呢個阿 Jeffy。 咁我又覺得才哥你講啲嘢唔係好勁， 又好得人驚啊！唔好講咁得人驚。 係啊，唔好講咁得人驚住啊！唔係因為咧。阿才哥同佢講話咧，佢講明噶，佢話咧佢個 email 度就話要講啲唔知好奇， 稍為冷門啲。 咁啱講開咧，不過呢個已經好爆噶啦。不過都要講就係、是、講開你點樣整嗰個消毒啊嘛。 消毒。 咁其實原來用火之外咧，仲有一個方法嘅。咁呢個咧就我覺得都可行嘅。佢就話咧，其實你可以引嗰啲烏蠅過嚟喎，係啊，因為咧，而其實你伸隻手出嚟，譬如話你嗰、那個真係會有啲核突嘅，因為你引啲烏蠅出嚟咧，咁嗰啲烏蠅有啲追蟲啊嘛，咁追蟲其實佢追蟲就可以會食咗你啲農啦，咁成為食咗你嗰啲菌啦， 唔係啊嘛，即係引啲烏蠅嚟嬲你啊， 係啦，冇錯啦，你特登引佢嚟嬲，因為你冇辦法， 咁你即係喐都唔喐咁咯，係嘛？ 你其實真係咁解啦，你唔可以話喐唔喐嘅，總之你都要搵啲烏蠅出嚟啦。咁其實烏蠅又唔係好難搵嘅，即係你睇下好唔好彩啦。你有烏蠅嘅話， 除非你去到好凍好凍嘅地方啫，周圍都有烏蠅啦。 咁即係如果你好彩嬲到嘅話，原來真係有用嘅，因為原來嗰啲追蟲咧都起碼一來佢係有食物嘅，可以當數食物嘅；二來就係嗰啲追蟲咧，其實佢會食咗你嗰啲籠咧，同埋食咗啲傷口嗰啲細菌咧。咁其實佢真係幫到你消毒嘅。 咁然之後呢，你當你譬如話食咗你嗰啲血啦，食到你嗰啲血呢，其實你本身嗰啲血就會有啲核突㗎嘛，嗰啲濃嗰啲血嘅顏色呢，有少少譬如話係好重點講呢，有少少黑紅色 㗎。係啦係啦係啦。 咁之後食到你嗰啲血呢變咗仲鮮紅色呢，咁你就知道喔、哦、差唔多啦。咁然之後你就可以攞啲水一沖乾。 好嘢 Jammy 啊，我真係聞咗未聞。 冇 人呼應啊。 係啦。 咁係咪即係話其實你受傷嘅一初期就可以做㗎啦呢樣嘢。 其實仲係防菌囉，同埋 防 菌 防菌 囉。 喔 ,ok。好正 咁、 哎、好，有冇第二個講埋第二個先。 有第二個就係呢，咁因為咁其實都係講啲常識，不過我覺得幾有用嘅、就係、其實咁水又好緊要啦。咁通常呢咁點搵水呢，咁通常我哋都周圍搵啲水源啦。咁、但係其實搵水源之外仲有另一辦法㗎，就係、是、話、你可以喺一啲譬如話外面嘅環境，譬如話啲岩石啊，或者植物啊，或者動物嗰度搵㗎。咁、其實呢譬如話岩石啦，講下岩石啦，岩石就係有啲嗰啲比較濕潤嗰啲岩石咧，咁其實咧你係可以去舐下佢嘅， 咁嗰啲冇錯冇錯， 嗰啲水咧反而係乾淨嘅， 係 咁然之後植物咧就譬如話你覺得好難揾啲植物喎，咁但係其實咧其實如果你見嗰啲植物，你只要攞個膠袋，譬如話包住個植物佢啦，咁之後咧佢就會將嗰啲，因為佢嗰啲光合作用定係嗰啲係啦，咁佢就會慢慢咧就會將啲水分咧就滴翻落去個膠袋嗰度， 釋放出嚟。 係啦，冇錯啦。 哦，係。 咁然之後， 嗰啲叫做 evapotranspiration 啊，即係如果我記得讀過嗰啲嚇。 係啦，冇錯。 係啦。 咁但 係， 之後我再講一個核突啲嘅啦，因為呢個都要，但係我覺得 頭先嗰個唔係核突，包住啲樹葉啊咁樣等佢。 呢個少少核突啦。 跟住落嚟。 但我覺得有意思嘅就係因為咧，有時咧。核突嘅嘢其實都好值得講嘅，就係話咧，有時人咧去到一啲絕境嗰陣時咧、你無奈你乜都要做啊嘛。咁咧就係話其實你動物啦，咁其實你動物其實都好多水嘅，不過你飲血咧其實就唔係話好好嘅。 係、 但係咧你有個辦法就係、你無論係魚類或者係嗰啲動物都好啦，其實你攞嗰隻眼。攞隻眼出嚟咧，擠咧，咁、其實擠嗰啲汁咧，其實係嗰啲水咧，反而係乾淨，同埋係佢就會可以飲得落嘅，係啦。 係。 因為如果你飲血嘅話就 咁，但係講真的，你都係即係如無飲血係生㗎啦。 係啦，同埋你飲血好多脂肪㗎嘛，咁脂肪你都搞到你，因為你如果人咧吸收太多脂肪咧，咁你如果冇水嘅話咧，反而係會用好多體液。 即 係 佢嗰啲咁嘅動物脂肪係嘛，即係你處理唔到。 係啦，即係話就算你人咧，你譬如話你。搵到夠食物，搵到夠肉啦。咁如果你冇水，其實你食夠肉仲大鑊喎，因為你食肉咧、你嗰啲體液冇消耗唔到咧，反而個人仲乾啦。咁之後你其實你知道其實你水係最緊要噶嘛。 係係。 咁其實你反而有肉咧，你冇水你就唔應該。 我講真，其實咧，如果你係冇水飲，渴到不得了咧，俾嚿肉你都一啲胃口都冇噶啦。即係我估啫嚇，咁、我又未經歷過嚇，又唔知道。 係啦。 咁啊真嘅。啊，咁你講呢樣嘢咧，我又令我諗起另一套電影啦。 係、 你知我最中意睇戲噶嘛？所以其實我呢個世界係好幼稚、好天真無邪嘅啫。因為我對呢個世界認識咧，好多都係來自呢啲虛假嘅電影啊嚇。咁所以即係喺電影中學習嚇，可能係錯嘅。咁當然你冇話信曬啦。其中有一套咧，你哋未出世嘅差唔多，但係就係當時改革開放之後咧。最先率領即係啲攝影隊上大陸拍戲嘅一個就係徐小明啦。徐小明，徐小明當時喺麗的電視咧，即係拍過好多好出名嘅，即係嗰啲電視劇啦嚇、即係嗰時咩陳真啊嗰啲咁樣啊。咁霍元甲啊嗰啲咁樣啦。咁但係佢就翻去拍咗一套咧，叫做《海市蜃樓》嘅。海市蜃樓、其中有一幕咧，就佢係講個男主角咧，就係喺沙漠片，係啦，冇錯啦。咁、就見到個海市蜃樓，見到一個好靚嘅絕色嘅佳麗咁啊，即係一個靚女咧，其實係當地嗰啲人嚟嘅。咁、佢就話後嚟就唔見咗啦。咁但係佢一定要走去要揾翻呢個即係女子。咁、所以佢呢套電影咧，其實有啲意思嘅，即係徐小明後嚟都有接受訪問。咁佢就話話對明海市蜃樓啦，有時啲嘢咧。即係你就算係揾得到都未必好啊！所謂、原來咧，收尾發覺咧，原來嗰個女子咧靚就真係好靚啦。後來俾佢揾到，但係原來係一個大奸大惡嘅人嚟嘅咁樣。咁、講嘅其中有一幕咧，就係、即係佢哋唔知點樣鬥啦，但係收尾都冇辦法啦，要合作。點解合作咧？因為原來佢哋已經係被困咗個沙漠嗰度啊。咁樣咧就同其他人失去聯絡，咁你就要嚟去脱離險境，就出咗呢個沙漠。咁但係其中一幕係講佢呢個女子話係即係幾咁即係嚇。奸啊惡啊咁，但其實我又覺得呢個例子唔係好好嘅，但係即係起碼個電影入面咁做啦。佢因為原來有匹馬係陪住佢哋嘅，即係死剩佢有一匹馬同埋呢個男女主角，即係呢個女主角奸呢、這個嚇、即係好靚好靚呢個。咁但係去到一度咧，就啲水全部飲曬啦。咁卒之就嗰幕咧就係、 咁即係以我哋港產片嚟講都算咩㗎，即係都有啲震撼性嘅。就講嗰、那個嗰、那個女子，即你知啦，佢哋啲喺嗰啲唔知係回族嘅人啊，或者咩啦嚇，咁、啊、佢隨時就喺個嚇一攞起個匕首啊，可能喺個靴度攞個匕首，咁就一鋸鋸咗落去嗰、那個只馬嗰度， 嚇 可唔可以切斷個大動脈定咩咧？就喺嗰度飲飲飲飲飲，哇！咁啊嚇到個男主角都傻咗，係嘛？佢話：咁你係因為你冇水飲啦。咁就唯有係咁咯，咁將個 馬 鋸咗嚟，起碼啲液體啦咁樣。咁但係咧，嗱、這個就非常之呼應。嗱呢套戲都好耐㗎啦嚇，呢套戲其實都差唔多啦，因為頭先到 Rambo 啊 ，First Blood 就係1982啊嘛，呢、度可能都係咁上下嘅，咁上下即係都超過30年啦。咁、但係就呼應頭先 Jerry 講嗰樣嘢咯，就係呢個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其實飲血唔係好嘅。 係 因為個血本身咧，佢又有好高嘅鹽分。 係啊，鹽分係嘛？你腎衰竭。 咪就咯。根本係對嗰個我哋唔好啊，咁又有好多嘅脂肪，就動物脂肪啊，諸如此類咁樣樣嚇。咁、但係即係嗰度電影咁講啦。咁當然另一樣咧，我想拉開少少咧，即係講到冇水飲咧，大家都知道啦。海難，你跌咗落去，其實一個最大問題咧，即係如果你冇俾人即刻救到咧，就係水嘅問題。咁我哋廣東人有一個説話，好嘢咧，就係、是、又歇後語啦。我以前講歇後語就係、是、鄧家雞見水。未聽過咧， 未啊！ 嗰啲鄧家咧，其實即係嗰啲海上人家啦。咁佢、有時喺個艇上面咧，佢哋會養下雞嘅噃、因為雞最易養啊嘛嚇。咁佢哋咁到時過年過節咪可以殺嚟嚇，即係食咯。咁但係佢養喺度，但係個鄧家雞如果佢真係好頸渴，嗰、個主人唔記得餵佢冇水，咁佢喺個艇上面望落去啊，即係起碼佢飛都飛到嘅，可能佢落咗去都可以勉強飛翻上只艇度嘅。但係正所謂鄧家雞見水咧，就係、叫睇得就唔飲得，即係睇得唔飲得，即係話見到都冇用咁嘅意思。點解咧？因為嗰啲係海水啊嘛，係鹽水啊嘛。咁亦都咧，就如果大家有睇過 Michael Sandel 嗰本叫 Justice 咧，入面佢都舉一個例子嘅、就係個海難啊，有唔知七八個人啊喺個救生艇度啊咁樣。咁咧就個個都話嗱，你千祈唔好幾頸渴都唔好飲海水。但係有後生仔咧忍唔住真係飲咗。咁飲咗之後咧，直情就神志不清。其實你飲海水咧係完全幫你唔到嘅，仲會引起好多嘅問題嘅。咁但係嗰個後生仔忍唔住飲咗啦。咁但係卒之佢哋就亦都冇嘢冇水飲。冇嘢食，后嚟到最后就决定，就佢即系等于嗰度天与地咯，啊，即系，但系佢又系话真人真事嚟嘅，咁就唔知嗰七个人就决定就，其实佢未死嘅，但其实都救唔到噶啦，咁就杀咗佢，然后就系、是、饮佢嘅血，食佢嘅肉，咁样嚟去维生，但系最后真系俾人救得翻，咁、救得翻咧喺法庭上面点判咧咁样吓，咁、所以呢个你要睇嗰本啦，即、就、系、是、我推荐咗好多年啦，就是、Justice 就系叫做正义一场思辨之旅吓、台湾有中译本嘅，咁就系讲一个真人真事，就系、是、饮海水个问题，咁就系好惨噶，其实我哋呢个地球吓四分之三就 系 海洋覆盖，但系嗰啲水咧系唔饮得嘅阴公系嘛。